个定力之嚟禁止，系咪啊？所以我哋知第三步咧，我哋恭敬别人第三步，啊，恭敬别人，所以咧自卑第三步，呢个咪真正嘅自卑啦。假如你自卑第三步，你唔恭敬别人第三步啊，你嘅心一后有疾忌。點樣執幾三波咧？呢個唔係正正係比喻啦。我哋係呢個《法華經》，而家日日都讀咯。《法華經》有冇有呢個法事品嘛？法事品又點啲人講啊？其有欲集德，一切種智慧，當受持此經及經受持者，佢有呢一個話啊。其有欲集德，一切種智慧哦。當受持此經，你自己受持啊。及經受持者，及恭敬他人受持呢部咁惡法華經啊！啊，自己受持又恭敬他人受持法華經咧，你就其有欲集德，一切種智慧就俾你得啦。講明啦，自己受持嗰部。法華經啊，還要恭敬受持法華者咧，啊，有自己嘅力，亦有他力嘛，自力他力兩種力咧，就令你一下子就得一切種一切種子嘛。法華經我哋日日讀嘛，其有欲實得一切種子未，當受持此經兼。敬受持者啊，亦恭敬受持者嘛。所以六祖啊，佢讲呢个道理一定唔错啊。内调心性，自卑三波，还有爱敬他人第三波，呢个就真真系非是自卑啊。诶，全知识既卑自三波嘅啊，呢个。六祖話咧，你哋個個都識悲啦。嗱，自卑嘅悲三波，又恭敬他人悲三波，恭敬他人悲三波。哦，自己嘅悲三波，呢度圓滿具足悲三波。誒，呢個咧既悲自三波嘅，哦，自心雖欲窮千里目，更勝一層樓。你哋各人有自心啊！我再问你事，系咪啊？再问你事，自心啊，自心嚟求啊！唔系俾三宝咁简单，我再问你讲，各方嚟自心啊，八大坚固矣。欠呢個正振開，而來再對你施呢個微妙嘅法門，不覺意識，意識一體三身自性佛啊！我同你施啊，一體一體三身自性佛，一體有三身。其實我哋一體係有六個神，我哋呢個人個身啊咪一體，又有眼，又有耳，又有鼻，又有舌，又有身，又有意，係咪一體有六個神？眼係難見色咧，我哋個身體有眼難見色，有耳係難聞聲，有鼻就收聽，有舌咧就嘗味啲貨。有舌咧就成味，有身就覺觸，有意就自發。每一胎咪有六個身，現在所講嘅一胎就有三身。一胎三身咧都係自性嘅法啊！一胎具足三身咧，你就見到自己自性嘅佛咯。所以都再講心，就係俾三寶啊！俾三寶係印地嘅法門啊！現在講一胎三身自性佛係果地嘅法門啊！另一班嘅見三身啊，六祖話 我對你講嘅，令你哋人人都見得三身，見得三身啊！你就了然自悟自性啊！你哋個個都唔多自己本性啊，唔多自己本性啊！你見到一胎三身，見到一胎有三個身咧，你哋個個都了然自悟咩？自性啊！自性俾你就悟到咯，了了就見自性。中隨我道，中啫，大眾咧嚟隨我，隨我道啊！我教你啊，中隨我道，以自色身非清淨，八身佛。用邊我哋非？我哋呢個本錢係乜嘢？我哋本錢就係我身啊！而家我哋修行咧。唯一個本錢就呢個剎那，啊，除咗剎那以外咧，都唔係自己啦。大嶼山唔係你啊，啊，呢個屋宇啊唔係我哋啊，唯有呢個剎那係自己嘅，所以呢個剎那係我哋嗰個本錢。咁啊，我哋唯有用自己啊嗰個本錢，嗰個色身，以自色身。色身啊，父母疏散嘅，系我呢个身体，以自嗰个色身，非清净，八身佛。我呢个色身咧，就将我色身嚟非，呢个系我啲本钱啊！你叫我修行就用呢个色身，叫我念佛就用呢个色身。叫我耕田用呢個色身，叫我避雨用呢個色身，叫我周日出街也是呢個色身，叫我受戒也是我色身，叫我坐禅也是我色身，乃至將來悟道啊，都係呢個色身。以自色身非清淨，清淨嘅無相，有相就不淨，無相清淨啊！非呢個無相，不過花生飯。这个无相法，法法都是无相，所以法法就清净。哪一法无相啊？戒都无相，戒都无相，不杀生有咩有咩相？你话俾我听，杀生就有相啊！你放低只鹅，杀低只鸡，系咪？放低鱼，咁有咩有相？不杀生有咩相？你話俾我聽，啊不殺生嘅相嗰邊咧，呢、這個不殺生啊，呢、這個無相啊，呢、這個不殺生，呢、這個清淨嘅界啊，呢、這個係法身嚟嘅，就不殺生無相嗰個界法身啊，常自在間啊，哦，我明咯，不殺生嘅界是無相嘅，定也是無相啊。被驚動就有相，啊！你個心啊被驚動咗就有相，你相不相咪有個相，啊！不被驚動，一切唔相，有咩相？如不動，邊個冇相啊？啊！智慧啊無相咯，煩惱就有相，係啊！呢個煩惱好厲害，呢個煩惱要增加，呢個煩惱減少有相，智慧有咩相？啊！煩惱滅嘅智慧，智慧有咩相？冇相噶嘛！啊，還有慈悲喜捨，慈悲喜捨冇相啊！大慈，大慈變翻大，呢個相咧揾唔揾得出嚟？啊，大悲啊變翻大，大喜大捨都是無相噶嘛！所以以八法的無相，八法清淨，以清淨之法為身，不是以這個四大之法為身，這個色身，我們以清淨之法為身，這個就名為法身，借這個色身之假，受這個法身之真，我們用這個色身呢，為這個清淨法身，可不可以避免？可以。发生了清净 正个无章啊，不错，花神系清净，系无章嘅，系无章花神。但我哋识的是空，嗰阵时咪清净咯。你个识悟空都唔清净嘅，你可以换嗰个识的是空啊。那日王菩萨佢妙法华经，观色身是空。话我种种供养日已证明得如来，都唔及呢个色身供养，所以管呢个色即是空咯。恶言身供佛，方大光明，遍周六十二亿残河沙佛，个个佛都赞叹：善哉善哉善男子，是真正真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。色即是空咧，色即是空呢个空法身嚟现前。所以我哋用呢个色身啊，可以俾呢个清净法身。有人照见色的是空哦，呢个空哦，法身就现前。一空一切空，界又空，定又空，味又空，到波罗蜜空，慈悲喜舍空，十力四无所理，一切法得空，一切法得清净。嗰阵时个法身咧就现前啦。所以以智色身地清净花身等，清净花身达到啦。以智色身地千百亿花身佛，你用呢个色身嚟比喻啊，比喻花身佛。释迦牟尼佛嘅花身系几多？有百亿个花身佛。在我哋娑婆世界啊，釋迦個化身有百億國中途日出家，大千世界一時成佛，有嗰兩句話係咪？百億國中啊，同日出家，百億國有百億個釋迦，同一日嚟出家，大千世界就一時成佛。釋迦牟尼佛就出山啦，日日都明星成佛，大千世界一百億個。释迦咧一时都成佛，所以就我哋娑婆世界有百亿个释迦啊嘛，千个百亿，都唔止一个娑婆世界啦，一千个娑婆世界，一个娑婆世界有百亿个释迦，一千嗰个世界你有千百亿释迦啦，其实唔止千百亿，可能亿亿、万亿、无量嗰个百亿。那是啊，就呢个妙法莲花经释迦牟尼佛分身啊，多到你不得。呢个就化身分啊，咩化？清净化身空啊，从空而化身出嚟，呢个就名为化身法。从空出家，从无而有，呢个咪化身佛咯。化身佛咧，我哋比呢个化身佛。化身佛嗰面啊，我哋诶识即是空嘅化身咧，从空而化，化出一百亿个化身佛，一千个百亿化身佛。我哋而家就化到识身咧，我化出嚟嘅。點樣化？講明就由得你化咯。我哋生出嚟 B B 仔，冇見我就化咗嬰兒，嬰兒就化咗呢個童年，童年咧就化咗呢個少年，少年就化咗呢個壯年，壯年而家化咗老年，我哋而家化咗老年，係咪？我哋本嚟一個在家人，係一個老百姓。我哋聞咗佛法就化啦，受咗三波咧嚟三波嘅大智，後嚟受五戒就變咗有何失有何義，化咗你嘅有何失有何義。出只戒咧，我咪一化就化咗就比丘你。初出戒小和尚，而家變咗大和尚，我咪咪化咯嘛。所以當年啊，我哋呢個色身啊，可以避免呢個化身。康景的时候可以做法事，初禅的时候可以做禅事，如果放龙山咧变嚟做加持，都咪个化咯嘛。呢个色身可以做个化身，避呢个化身佛啊。咁样咯，化身佛好过嘛。我哋而家一个点可以成为化？一个啊。 斤的一个，啊一斤的一个，一百斤斤的一百个，一千人斤的就一千个咯。我眼里头有一个你，我问你嘛，你咪化出一千个人咯，系嘛？呢个咪化身佛咯嘛？诶，所以二字色身被二千百亿化身，我哋嘅色身可以化嘅。希望不会化啦，化呢个有菩萨有菩提，化出嚟啦。啊，再进一步咧，化呢个比丘比丘尼，啊，出得家啦。啊，再化咧，化到个个都做大和尚，咁样咪化咯，系嘛？所以都话呢个色身嚟化嘅，啊，以至色身被二千百亿化身佛，以至色身被圆安报身佛咯。这个色身呢，还能被这个圆安报身佛。色身是怎样被圆安报身呢？色即是空，这个就化身佛。空即是色，就化身佛。色空不异，那时候就报身佛。色空不异呢，我们就见性呢，见性从性的起受，受这个六道，受这个万行，因中的万行，果中的万德，因缘的果满，因缘果满，这个就报身佛咯。因中就受万行，果中就成万德，是吗？因有缘咯，因万行缘。哦，就萬德滿，哦，呢個咪報親佛咯。講明啊，以自色身啊，可以受呢個萬行，可以受呢個六道，受到圓圓滿滿嗰陣時咧，咪變咗報親佛。報親佛慢慢嚟咧，好似我哋萬上嗰個熱量，錯一錯二錯三喺度望未見，哦。初五初六的就半片熱，打到十五的熱熱降滿，那時候就放神，熱又熱降又滿，一熱降滿，這個就是放神。我們受這個印證這個果，印又熱果又滿，那時候個放神佛就給我們背到，所以以自色身被熱熱滿报身佛啊！善知识，识晒是这一集，不可言肥啊！善知识，我哋父母所生啊，四大呢个色身呢，喺个舍集，喺个屋，我哋做呢个屋嘅主，嗰个屋做嘅唔可以言肥，冇得肥啊！做屋咁啊！做個屋個嘢，做到咁上下都唔做咯嘛，做幾耐啊？有啲做六十年，有啲做七十年，大嶼山啲人咧做嚟做去都唔超過九十，啊，不過做人都唔做啦。呢個色身是卸責，不可言肥，向這三身佛在自性中，色身是卸責，不可言肥。卸责呢度有个指引用，可以嘅。卸责呢度有个指引用喎，人哋做屋嘅，都埋个指引做俾你嘛，系嘛？呢个指引啊，系咪呢个指引用喎？在呢个卸责呢度有个指引用，点解我哋见唔到嘅咩？佢唔出门口嘅，所以啊，长年不出户。佢長年咧，佢都唔出呢個門嘅。我哋嘅色身咧，有幾個門啊？咁啊，有六個門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個門。啊，但呢個指人用咧，呢個雜指啊，指人用嗰個雜指咧，佢長年佢都唔出嗰六個門，所以唔容易見到佢嘅。長年出不出庫啊？古人有收大嘛？五蚊三頭一。变风从来出入都不相逢，无量劫来生死，无量劫来做屋住，学校不识指人用， 帶由我哋無人接咧做呢個屋字，個個都唔認識你指人用嘅。有啲做男屋，有啲做女屋，個個都做呢個屋嚟字。啊，報效都唔認識呢個指人用，所以呢、這個識新字寫習不可而廢。寫習入邊有個指人用嘅，就可以廢啦。聽者三身佛在自性中哦，知人用係邊個？就是、自性啊！三身佛就邊事啊？三身佛咧就係、是、在呢個色身，色身知人用嗰個自性中，色身咧咯冇三身佛。色身之後，色身捨擇，色身捨擇有個指人用個自性嘅，有三身佛。嗱，所以從我哋嘅色身咧，揾到自己指人用咧，嗰陣時咧就向佢咧攞個三身佛，向者三身佛在指人用自性中，世人總有。人人都有捨擇，呢個就捨擇。人人都有知人用，知人用就自性，自性咧就配三身而講。如果問呢個三身佛咧，又問呢個知人用嚟講，所以人人都有，即係曬人仲有。既然間有喎，點解我哋咧做屋字，從來都見唔到呢個知人用為自心賣咧？你自心咪賣咗呢個捨擇嗰個指人用啊！啊，賣咗咯，嚟我呢個屋又做大間，啊，做大間咧又自心賣咗，唔認識個指人用啊！所以無量劫來做屋字，不孝不識自性嘅指人用，就賣咗咯。未自心，未自心賣，自心賣啦，不見內性咧。不見呢個色身捨擇之內有一個佛性，有一個知人用嗰個佛性。嗱，不見內性咧，啊，內性唔見咯，咁樣講到話啊，三身佛啦，向呢個地方向色身以外求，啊，向呢個色身以外即係求咯。啊，佛咧就曬天，哦哦，就曬天咯。波身佛咧就話當曬界。都唔當華藏世界，邊有求到破身佛？誒，千百億化身咧，就隨類化身，我哋又見唔到，所以就埋咗自內屋內自性嗰個之人用咧，就向外嚟物嗰個三身如來，物呢個化身、破身、化身，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。佢唔見到自己個色身中啊，有三身佛，色即是空咪化身佛咯，空即是色嘅呢個咪化身佛啦，色空不二，配無量功德呢個咪報身佛嘛，所以唔見啊，自己個身體中有三身佛，而單聽先。祖話：你哋聽切啦，令以單以自身中，嗱、啊、六祖啊有方便，啊開示眾生，六祖能夠開示眾生咧，自身中，你哋呢個身體自中，身體自中啊，令你見自性，見呢個指人用嗰個自性，呢、這個身體嘅捨擇，見捨擇呢個指人用嗰個自性。見自性咧，自性咧有三身佛；見性咧，三身佛具足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從自性生，三身佛咧係從自性生出嚟。自性空一切法都空。哦，呢個度化身佛啦，係咪？自性一變化，佢變咗化身佛啦。自性具無量功德，一言破滿，佢就變咗報身佛。所以三身佛都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得，唔係自性以外咧而立得三身佛。從自性咧就出生三身而來，不從外得。何名清淨化身佛咧？ 都话咩叫做清净花神佛啊？三身佛小能讲呢个花神清净个无相，任何一花无相就清净，任何一花有相就不净嘅。黄金嘅有相啊，唔净嘅，非黄金啊，赚起嚟啊，连命都得，打死咗。呢个黄金咩？黄金咩有相啊？唔净嘅，啊，无相咧，无相呢个真宝就净嘅。所以啊，无相就清净，清净就无相。其实呢个清净咧，就讲无相，有啲人就怕无相咧。佛法啲人愛唔愛你正無相咧？你自己改就不能清淨。無相就空啊！有啲人怕空嘅，佛法啲人就做只個空字就改嚟清淨。嗱、啊，阿彌清淨化身佛啦、啊，皆無相定無相未無相呢、這個啦，皆定未結法無相呢、這個就化身佛。慈悲喜捨無相又化身佛，六波羅蜜無相又化身佛。今晚六波羅蜜無相啊，講明布施嘛，布施的時候外不見有我相，外不見有人相，中間不見有物相，三門派控嚟布施，呢、這個咪無相布施咯。無相布施咧，呢、這個清淨之法，清淨布施個法，令你到彼岸，呢、這個咪清淨法身份啊。所以咧，啊，何名清淨法身份咧？做咗解釋嚇，曬人性本清淨啊！曬人呢個佛性，講個佛字，誒唔好話嗰個品性，品性就唔清淨嘅，誒、有生出嚟嗰個品性啊，有啲好爛嘅，有啲好猶豫嘅，誒、有啲好勤嘅，有啲好懶嘅，呢個品性唔清淨。曬人啊，我覺得有佛性。佛性咪本來清淨嘅，清淨個空啊！佛性本來就空，萬法從自性生。啊，佛性清淨啊，一法都可得，但係萬法咧，從呢個清淨個自性嚟生出嚟。佛性嘅清淨啊，點樣生萬法咧？從呢個佛性啊，一起思量。思量咩？思量帶七成，行心思量都我相隨，休前一夜真分萬，四百八大相應起，綠色富離染正義啊！你識得我講咯？今日從呢個自性而一起咧，自性一動，佢就思量。思量啊，思量呢個惡事啊，五逆十惡過事啊，思量即殺惡行，就做出五逆十惡呢個惡行。嗰陣時咧，呢個惡法就受邊？思量一個惡，一個行嘅一個惡法。思量無量個惡事咧，個無量呢個惡行就變成無量個惡法。惡哪裡有止？哎、都是从自性未思量以前，根本是清清净净，冇呢个恶嘅。恶法咧，从思量呢个恶事，你就有恶行，就有恶法啊。可是我哋出家人，从来都唔会思量赌博，后面就冇赌博啊，就冇赌博嘅事啊。或者我哋唔試人食煙，講到食煙嗰咩？我幾十年咧都咩人食過煙，所以我都絕對唔會試人嗰食煙。唔試人食煙就冇食煙嗰個行，冇食煙嗰個行就冇食煙嗰個法。你問我食煙嗰個法啲咩啊？我唔識，我唔識，我唔識講。因為我哋從來打妄想就唔會試人食煙，亦唔會周圍食烤煙。已經不知道食煙的味道，沒有食煙的法，食煙的法呢，我就可以說句哀學，都沒有食煙的法。今天世界上呢，好多那個，你思量無量的惡事，起無量惡行，就有無量的惡行，自 前一刻都冇啊，米其林以前哪里有啊？所以呢個惡事惡法惡行，都好似從思量有咁啊。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哦。思量五戒十戒，就有五戒十戒嘅行。啊，思量念佛，就有念佛嗰個行，就有念佛嗰個法。思量诵经，就有诵经嗰个事，就有诵经嗰个行，就有诵经嗰个法。思量受戒，就有受戒嗰事，就有呢个戒嗰个法。思量出家，就有出家嗰事，就有出家嘅行，就有出家嗰个法嘛。所以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，就有呢个善法。是自法在自性中，一切个恶法，一切嗰个善法几个咧？不计几多，而是善恶法啊，在我哋嗰个自性之中啊，而天常清，呢个天啊常清嘅，乜嘢都现出，自性常清嘅，一切善恶法咧都现出嚟嘅。一切善法惡法在自性之後啊現出嚟啊，自性由嗰個顯啊常清啊，顯常清萬物都顯現啊，自性常清萬法就現出嚟啊，啊一切惡法一切善法統統現得清清楚楚，而顯常清啊，一必常明啊。有日有月啦，啊日咧照呢个昼，月咧就照夜，啊有呢个日月，哦日夜都成形嘅。日月就照乜嘢？日月就照万物噶嘛。我哋个自性咧有日月，常明常照万法，恶法就照得清清楚楚，善法照得清楚。善恶法咧，我哋个自性啊常照，而清就常清就常现，现呢个善恶法，照呢个善恶法，呢个自性咧有现有照的功能。而天常清，现一切善恶法；而日月常明，照一切善恶法。呢个就自性，自性咧难现就难照。既然间难现难照咯，系咪我哋对一切善恶法咪好清楚咩？哦，唔系，未否运该否啊？天啊清，日月常明啊！佢突然间来咗呢个乌云啊、浮云啊，该浮呢个日月，该浮嗰个天，变得常明下暗啊！日月依然系明，下面黑暗嘅世界，乜嘢都唔清楚咯。善又唔知道善，恶又唔知道恶咯。所以咧，常明下暗。常就帮自性，万系一月常明，照呢个善恶法照得清楚楚，下面黑暗咗啦，众生咧就埋咗咯，一切法咧埋咗咯，常明下暗。忽而风吹云散，上下俱明，万象太乙。浮云咧唔系实法啊！突然间你嗰度南风一吹，个浮云就吹散咗。下边就有南风，趁边有冻风，被呢个冻风一吹，个浮云吹散咗。一吹散咗咯，上呢个日月又明，下咧大地又明。嗰阵时上又明，下又明啊！上就自性明，下就众生明，众生明，自性系明啦，上下俱明，万象大现哦，万法都大现，清清楚楚。一切法咧都清清楚楚啦，一切善法、一切恶法咧都清清楚楚。呢个就万象大现啊！三人升上浮游，飞起天文，六祖啊，再快食啦！點解突然間有浮雲？浮雲係曬人嗰個性嘅，曬人嗰個品性，唔係佛性。佢散出嚟嘅嗰個品性，曬人個品性啊，個個都唔同嘅。 開始都浮雲一樣，浮雲咧開始喺度冇定嘅，浮雲啊，打呢個定咧，都曬人嗰個品性啊，個個唔同，開始浮雲一樣，而起天雲啊，開始天上嗰個雲一樣，曬人有呢個品。有呢個品性啊，集氣呢個妄念咩、啊？蓋浮佛性，所以一切法就不明啊！唔係日月常明，一切佛性啊，日月常明啊！但係被呢個品性啊，呢、這個妄念浮雲蓋浮咗佛性哦，呢個日月常明都蓋咗咯，所以一切法就不明。呢、这個就譬如嘛，善知識知而一為二也。善知識啊，佛性咧有智有慧，一定有智慧。佛性嗰個智啊，又二一，一就破眼咩？佛性嗰個智能夠破我哋個無明煩惱眼。咦？所以佛性咧有智慧破我哋個無明煩惱眼，又二一。月咧味道如月，佛性有味啫，味道又如月。月咧大地都清涼，月一照出嚟嘅大地都清涼，係咪啊？啊，照一切法咧就清涼。佛性有智慧，看我哋個無明暗。佛性咧就有味，照一切法清涼，照一切法都空咯，咪清涼咯。啊！呢、这個熱咧一照落嚟，暗個人都清涼。呢、这個字咧就能夠破呢個黑暗嘅，所以字日破呢個煩惱暗，為而月照一切法清清淨淨，照一切法都清涼。哦，所以呢個佛性之後啊，有日有月，有智有理。智慧常明啊！上來日月咧就譬如呢個智慧，佛性之後嗰個智慧常明，有智常明，冇無明煩惱嘅，有慧常照，照一切法清涼啊！叫做智慧常明。既然間佛性有呢個智慧常明咯，何來有呢個妄念個浮雲呢？以外隻境被妄念浮雲。蓋浮嗰個自性啊！一切眾生哦，埋真就起妄啊，向外嚟持求。埋真起妄，向外嚟持求。哦，以外嚟著經，著到六塵自境啊！十方無生嘅印境有嘛？心就冇生嘅，佢印境啊，嗰、那個心就生起嚟。以外的着境，着呢個六塵之境咯，心隨萬境見啊，嗰個妄念浮雲多就了不得。一個境啊，一個心，無量境啊，無量心，心隨萬境破，心隨呢個萬境起萬個波羅，起一萬個妄念浮。哦，被呢個妄念浮雲蓋浮咗呢個佛性，所以妄念從境而生。因此，我哋。修行滴不治呢個煩惱就可以，滴不治就有離境嘅，境能生你呢個心啊，係咪啊？見財起盜心，本嚟我哋唔會起呢個盜心嘅，見到呢個黃金在啦，個盜心就生出嚟。如果你離咗呢個境啊，呢、這個盜心就唔會生。見財起盜心，哦，呢啲財唔係我嘅，攞咗佢啦，哦，翻盜界。所以咧，意境外隻境咧，哦，無量嗰個妄念浮雲就散起啦，遮蓋咗個佛性啦。嗰陣時佛性嗰個智慧知而一，未而月，智慧個光明遮咗，不得明朗喎。佛性嗰個智慧光明係有，但係呢個妄念浮雲遮咗，不得明朗啊！不得明朗喎，咁啊點樣辦法咧？若以善知識聞真正法，若果碰到呢個善知識，咩善知識？波羅人啊， 呢個善知識咧，曾經啊，見性啊，除咗呢個妄念浮雲啊，佢又有辦法幫你除。佢係過來人，若然呢個善知識過來人問真正法，佢先係真正法，佢先會點樣啊？除呢個妄念浮雲，見翻佛性，智慧嗰個一義光明，佢知道，所以問呢個真正法啊！你唔好問嗰、那個啊，問嗰個未曾見性啊，未曾見性，佢所施嘅法咧就名相法啊，唔係真正嘅法啊！呢、这個善知識咧，除咗呢個妄念浮雲，見到個佛性光明遍照，佢就知道點樣除妄念浮雲，佢就能夠開示你嗰個真正嘅法。所以二善知識問呢個真正法咯。哦，一問呢個真正法，哦，自除埋妄咯，自己就除埋除妄咯。啊，呢、这個妄又除。妄念浮雲又除，埋雲又除啦，自除埋，自除妄。啊，除咗呢個埋，除咗呢個妄，除咗呢個妄念嘅浮雲咧，內外都明澈，內又見佛性，外又見一切法，一切法又明澈。啊，內呢個佛性咧亦明白，嗰陣時就明佛性，了一切法，內外明澈啦。以至善修萬法大現咯，除咗呢個妄念浮雲啦，在呢個佛性之中咯，智慧齊照，一齊法咧，你見得清清楚楚，好似冇咗呢個烏雲咯，一葉常明，山河大地萬物咧，你照得分得明。所以以至善修萬法大現，見性之人亦無二事。嗱，你嘅善知識幾好啊？佢見性嘅就係咁樣，佢教你見性嘅亦咪咁樣啦。嗱，除咗呢個妄念浮雲，在自性之中萬法嘅大現咯，萬法皆現咯，咁樣嗰陣時法法法法都清淨嘅，埋咗自性嘅法法就有相，見得自性啊，法法都無相，法法都清淨。嗰陣時以清淨之法而為身啊，唔怕以父母所散呢個肉體為身啊。嗰陣時以清淨之法為身，呢、這個就名為清淨法身。善自性，自三非自性，是真正非真法。咗教我哋嘅。點樣比喻嗰個真佛呢？真佛有三身嘛，啊，先難講比呢個清淨法身。點樣比呢個清淨法身佛呢？自身比自性，自身清淨，比呢個清淨嘅自性。心唔清淨唔可以比呢個自性嘛，自性嘅清淨嘛，點可以用呢個煩惱心嚟比自性呢？必定用呢個清淨心，然後比呢個清淨嘅自性，用呢個清淨心嚟比呢個清淨嘅自性啊，是真比真佛，呢、这個就比真佛啦、啊，真真係比真佛啊！啊，用呢個清淨心嚟比嗰個自性，都明唔明？自比者，哦，點樣比嘅？啊，六祖教嘅出現。隨劇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淺谷心、吾我心、狂妄心、輕人心、慢他心、長見心、功高心、合一切時中不善之行。哦，教我哋啦，自比喻嗰個真佛啊！我就咧比喻呢個真佛啦、啊，要隨劇自性，自性呢又冇，你要除咗嘅。自性咧冇呢個不善心，馬上有呢個不善心存在。自性咧冇呢個嫉妒心、嫉熱妒難嘅心，冇自性咪冇咯。哦，就係呢個嫉妒心咪存在。嫉妒心咪妄念浮雲嘛，而牽涉人稱冇呢個妄念浮雲存在。 自称呢，我呢个浅曲心，哦，咁样啊，就系呢个浅曲心嘅存在。咩浅曲心？啊，拉埋拗曲咁，你问佢啲受字都唔会直答你嘅，系嘛？打埋嚟打拗曲嚟答你，呢个咪浅曲心咯？啊，有浅曲心啲人可能到喎。接心的人容易到嘛，自性之后有没有这个千曲心？没有，所以你要全剧，全剧这个千曲心。自性之后有没有不可心？没有这个不可心的。啊，自性的佛那里说有我见，没有这个不可心。凡夫呢就埋咗自性，执呢个身体为我。诶、啊，圣人呢唔追个自性嘅，呢、这个身体啊，临命终嘅时候边得科一化，边层我呢嗱、啊，所以自性咧又冇呢个唔我心存在嘅，自性咧又冇呢个狂妄心，诶、啊，气狂气妄心冇，所以存在嘅。自性咧，我呢个庆人心，喺人起个心，自性咧好，所以借呢个庆人心咧又随咗佢。自性咧，我呢个慢下心，慢下啊，庆人慢下啊，慢下心我又随咗佢。自性咧，我呢个邪见心，冇九十五种外道邪见心，冇六十二嗰个邪见心，哦，所以又随埋佢。自性咧，我呢个共告心，啊，共告心啊，我嘅自性啊，呢个共告，自性嘅平等啊，何来有共告咧？自性上以佛上等，冇共告心；下以众生上等，所以冇呢个共告心。所以咧，就呢个共告心啊，除咗得一切时中不善之行，一切时中不善嘅行啊。啊、不善的行呢，不善那個心，不善的行要存在，則記心，則記行要存在，淺曲心，淺曲行要存在，吾我心，吾我行要存在，共過心，共過那個行要存在，啊，而是等心，而是等行呢，統統存在。除了之後咯，就沒有這個妄想心，就沒有這個妄想嘅行咯，嗰个心咪清净咯。哦，就呢个清净心中咧，就常见常见自己个，不是他人我，我是自己已。冇咗一切心啦，常见自己个，在自己嘅心中常见到自己个会有过失。见到我所家不能随着自己的过来，所以我避免打定。好似个明镜，明镜有尘就摸，一有尘就摸，啊，几多尘都只个摸。